说相爱是个错，为爱情付出的再多，只要有你就足够。若你觉得爱情苦， Baby 我该怎么做？不要告诉我有了爱你的他，不要给我这结果。对爱彻底放手，别说爱我。